秩序，世间最悲哀痛苦的事情，莫过于死亡。对于死亡的事情，没有一人不知道，也没有一人可能免。若是只知道死亡是悲哀痛苦，而不知去求修学佛法，出离三界，永免死亡，此岂不是空劳悲痛，无所利益？纵能求得法门，如不契机，有修无证，而仍在六道轮回，此也岂不是空劳悲痛，无所利益？于是我佛释迦世尊在3000年前于《大集经》中早已说明，末法时代，一个人担仗自己戒定慧的力修行，少有一人能够除尽烦恼业惑，得证圣位道果。只有依信愿念佛法门，兼仗阿弥陀佛本誓愿力，求生西方，则可尽得度脱生死。又莲宗第13祖苏州灵岩印光大师说，九界众生离此念佛法门，尚无以圆成佛道，十方诸佛舍此念佛法门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当知佛祖彻底悲心，深怜悯念我等末法时代众生，善根浅薄，智慧漏裂，不是时机，错用法门，有修无德，空费心力，误了一生，故为此说。须知信愿念佛的净土法门，普摄群机，无论僧俗男女老幼，聪明愚笨，以及发心早迟，罪业轻重，种种的人，若是具足真信切愿，老实念佛，求生西方而终身不退者，到了临终，必定皆蒙佛力，皆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就是平素，为之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的人，临终如有日着善友开导，令他生信，发愿念佛求生西方，眷属人等皆无悲哀啼哭，以及问长问短种种妨碍，加以如法帮助念佛，此人必定得生西方。 须知往生西方之要，虽在本人自己最后一念做主，但是也重助念如法，悲哉！奈此临终助念方法，在家俗人尚未普遍了解，遇人临终时候，其眷属人等往往不知帮助念佛，送亡人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圣道去，永享快乐，而反以悲哀啼哭叫喊，推亡人神识堕落地狱恶鬼畜生恶道里，长受苦楚。于是西镇法师悲心至切，悯念在家俗人多为研究佛学，不知临终助念之法又点铁成金之妙用，故于各处宣传阐明临命终时的利害等事，以及组织临终助念团学习助念方法，为敬业行人临终时铸成往生西方的大事因缘。 又因为赤中金良与人生之最后二书文意太深，不易学习，所以西镇法师等再三嘱了，采取古德临终要语，用通俗白话文字写述，以作学习资料，了苦恼无学。虽采集几篇文稿，也甚勉强，深恐文意偏差，错乱佛法，贻误众生，虽为善心，反造大罪。因此先以文稿敬请国内著名高僧大德校订，而后方敢刊印，普起各处同愿莲友们，凡读世书，仰悟贤文字浅陋，设能 依其时意，而起时行，则人人必生，即能其出娑婆，常谢生死之苦恼，咸登安养，永享涅槃之妙乐矣。佛历2981年秋月，佛欢喜日，敬业后学事了，仅续于乡邻一行精舍。